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那晚上的8点钟，我们又准时跟大家相见了。我是道道。那现在你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吗？如果你还没有的话，那么我先预告一下，今天晚上的这一组嘉宾，我们请来的这一支乐队哈，绝对会让你真的是哎呀，觉得是谁在发光，好刺眼。好，那他们就是紫环乐队，欢迎。 大家好，我们是。 哎，对，先鼓掌，先鼓掌，对哟。 喜欢 啊，好的。 那个，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在这儿。 我也是非常荣幸。其实现在虽然说我们是属于隔空的对话啊，因为中间隔了电脑这样的鸿沟，但是我可以通过前方的大屏，然后跟我们的紫环乐队进行这样的交流哈。刚才其实在开场之前，各位老师是这样说的，我们一定要避免就是一二三，大家好，我们是紫环乐队。对，为什么会就是比较摒弃这种方式呢？ 因为我们一直练不齐。 哦，是吗？难怪是这样。对，因为我就是觉得好像就是凡是有一个特点，凡是乐队来做客的时候，大家都是我一般欢迎说啊，欢迎紫环乐队，然后呢隔了2秒，其中主唱自己说大家好，我们是紫环乐队。对，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哈。但是我们还是有请我们四位老师分别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大家好，我是紫环乐队的主唱，我叫徐宁。 嗯，欢迎徐宁。 欢迎。 对，接下来是，对，我觉得平时是一个特别欢乐的乐队。 我是吉他手张龙庆。 好的，欢迎。该谁了呢？对， 你好，你好， 对，贝斯手周琦老师。对，周琦老师，这个话筒离得稍微有点远啊。 好的， 还有。最后一位，我们躲在角落的 C 位。 我是鼓手韩鹏。 哦，欢迎。我跟你说，只有这个，就是之前我们说韩鹏老师，因为他坐在角落嘛，然后本来说他那个话筒是道具来着，但是现在通过我这儿反送体现出来，他的音色是最好的。好了，那么我们再次欢迎紫环乐队哈。那今天呢，紫环乐队来到挑战新歌声，肯定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的好歌，也有很多的新歌，对不对？ 对。就是我们带来了一首我们比较新的吧，在以前的专辑里头，包括网上， 都找不着 的歌。 真的呀，太好了。今天的 C 位主打歌，我们又可以边听边看现场版的这首歌，那还是保留一丝神秘感。首先还是要说一下我们的收听和收看以及互动的方式。如果你要是收看的话呢，可以有2种。第一种就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间一，然后这个菜单栏里面有挑战新歌声，大家一定要不要点错了哈，挑战新歌声进去之后就是我们的现场啦。大 家可以送送花啊，送送小礼物啊，跟我们的紫环乐队以及我们的节目组进行互动啊，都是可以看到的。还有一种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依然同样的方式为紫环打 call。 那么紫环就是你的幸运环。好，那么如果你要是想收听的话呢，就把你的调频调到 FM98.2 就可以了。哇，今天这个热度真的是非常的高，欢迎浅梦深深进入到直播间，现在大家可以分享和拼命的打 call 关注了。 OK， 那么紫环乐队咱们先热个场好不好？因为看大家还没有这个嗨起来的样子。大家属于慢热型的吗？ 嗯，那个其实我们也是慢热的。 真的吗？那慢热型呢就需要好好的去调度一下。那我们其实这个改版之后呢，分为几个小的板块啊。首先就是 C 位主打歌，毋庸置疑，今天的 C 位主打歌就是还未发布的这一首，对吗？ 不是 啊。不是吗？ 对，因为那个也是我们这个主打歌，可能是我们算是最知道的一个。 哎，还真不是这个哈。那弱弱的问一句，今天能听到未发布的这一首吗？ 肯定能，肯定。 啊，太好了。好，那我就放心了啊。好，那么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 C 位主打歌，有请。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天空和白色。 这首歌《天鹅之死》，这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哈，来自我们的紫环乐队。其实我这仔细听这首歌，我就觉得特别的伤感，这绝对是现在可以作为一个环保的这个公益歌曲来进行播放了。对，因为是吧？对，好多人都这么说。你看这个白色的大鸟，你看惨死在这个无情的猎枪之下，我们得要保护白天鹅，是不是？但实际上这首歌当时就除了这个环保的意义之外，最初写这首歌是因为什么？你还记得吗，徐老师？ 记得挺清楚的， 挺清楚的啊。 对，因为当时我有一个发小吧，最开始也是一块儿做乐队，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某种原因吧，就是闹得很不愉快， 不是很愉快， 对，然后呢，结果是我把他告上法庭。 哦，我的天哪！ 对，然后 昔日兄弟缘何法庭相见，是人性的损。啊，好，继续。 对，其实是挺小的一件事儿，但是最后就弄得非常不愉快。 当时可能也是年少轻狂嘛。 对，其实说白了吧，就是钱的事儿。然后这个当时就特别特别心里非常憋屈。然后到了法庭举证支证，然后回来之后，虽然就是赢了官司，但是丢了兄弟。然后回来就写了这首歌。 所以这其实是有寓意的，是不是？对， 算是吧。 好的，那我终于知道原来这首歌是有这样的一个典故哈，这样的事情。那我想这个在作死的边缘试探的问一句，现在这个你们两个还有联系吗？还是就是相忘于江湖？ 相忘于江湖了吧。 好吧，相忘于江湖哈，但是也没有关系。我觉得不管是谁，每个人的人生，因为人生的长河就像车轮一样，它是不会去停止的，也不会因为缺失了谁而就是好像就说活不下去了或者怎么样。总有人走走停停在你的身边来过，然后又走开。但是之所以这个记忆如此的深刻，还是因为它给你留下了很多的东西。虽然说有好有坏，但是我觉得这都是人生的财富。怎么样，我说的对吗，徐老师？ 对对对，太对了。太对了， 这个鸡汤喝得真舒服。 对，我呢就外号毒鸡汤圣手。对，看到小萌新关注了我们，谢谢萌新啊，一看就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子，也可能是男孩子啊。也欢迎各位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为我们的紫环乐队打 call。 刚才带来了一首经典歌曲，也是今天他们所带来的 C 位主打歌，叫做《天鹅之死》啊。那其实今天除了这首歌，当然还准备了很多其他的歌曲。那想问一下，咱们今天准备的这些歌是以新歌多一些，还是说以经典歌曲多一些呢？ 算是经典歌曲比较多吧。 今天主打的是怀旧风。 怀旧风。 对。 哎，那我觉得怀旧应该很有情怀啊，就很有情绪在里面。 有情绪都埋藏在心里了。 是吗？那今天要不要挖出来？对，就是可能每唱到一首歌的时候，真的会想起一个瞬间，或者说一个人，或者一个故事，会这样吗？啊，我又鸡汤了。 对，肯定会，肯定会的。然后，而且就是基本上吧，我们乐队所有的歌全都是有一些背景的，就是对，而且是有些故事在里边的。 哎，我最喜欢听这样的一些歌曲哈，有故事的人唱有故事的歌。对，就是让我想到了这个故事酒吧。对，但是真的就是音乐和故事总是能结合的相得益彰，尤其在紫环乐队的手上，可能就会把它诠释得更加淋漓尽致。好，那么接下来第二首，我们要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算是我们就是那个从来没有发过的歌。 这是新的吗？算是新歌还 是？ 算是 新的吧，但是不算最新的。不算最新的。 对 对, 对， 只是一个还一直都没有跟大家见过面的歌曲啊。 对， 好，那么这首歌我们直接唱出来吧，好不好？待会儿再来说一说它。 是起点还是终点，不能遇见。看这张笑脸，让我期待会有明天，让我感到所有过去都能实现，让我感到所有过去将成云烟。 这首歌听起来就跟之前的那首《天鹅之死》有着明显的差别耶，我就感觉这 就是 真的是充满了希望的感觉。来来来，我们的这个我们今天客串鼓手的贝斯老师周琦，对，刚才您说什么？ 没有， 他说他听完这首歌以后，今天年轻了很多。 哦，真的，对，大家本来都是二十多岁的这个大好青年，听完这首歌一下变成了十六七，对不对？ 是吗？ 是，他希望这样。 好，那么这首《等》就是一直没有面试的一首歌， 嗯、 对，但其实也不算是最新的歌曲了。这什么时候写的呢？ 是在我们 专辑 2003年专辑出来 火2003年， 对， 那怎么就没把他就是正式的让他问世呢？是有什么原因吗？然后这首歌有什么故事呢？ 这个故事就是挺欣慰的，不是欣慰的、 哦， 是挺尖锐的 啊、哦，挺尖锐的哦， 对，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出完专辑之后呢， 嗯， 缩混就没做 哦， 然后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 嗯嗯嗯， 啊、就 就是每次跟唱片公司沟通，然后唱片公司还再等等吧，再等等。 哎，我其实个人是不太喜欢这种的，就是你行与不行，你倒告诉我呀，是吧？ 不是，他肯定行，行是，但是行以后呢？ 无限期的等待。 无限期的等，就是等的一开始呢， 这不就这首歌名吗？ 对，大家一开始都很兴奋啊，因为我们签约了，我们出录完专辑了， 嗯， 录完专辑了以后就。哎，大家都挺很高兴，然后觉得那种等待都是很幸福，然后一直拖，一直拖，拖拖拖拖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们那张专辑录完了是在2001年， 对，2002年发的那张海那张专辑， 对对，就是其实在2000年末的时候就进棚了，当时我们进棚基本上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10首歌全部录完， 哇，好迅速， 然后呢？就一开始的等待呢，大家都很兴奋。我们要火了 啊！ 专辑出来，我们要火了。 哎，那时候肯定都会抱着这样的心思嘛。 对， 嗯。 然后后来呢，一等等等等等等， 最后等了多久的时候，你们觉得 等 算不想等了？ 一年嘛，一年那 一年、 对，等了一年，这一年就看似就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生。 嗯， 在中间一年有可能 不算什么，有配乐了啊， 对，但是呢，这就365天等的人都烦了，都急了， 对呀、 最后就是这么一种心态，对，就当时就写了这首歌， 哦，原来是这样哈、对，等，这是从最初的希望满满，然后到后来无限期的等待的茫然，到最后已经是彻底的有点失望了。对，是的。然后2003年的时候，其实经历了一个比较，悲惨的事情，就是乐队解散，是吧？ 对，是、 是因为等的时间太长了吗？ 对，其实是跟这有关系，跟那个这个无限期的等有关系。然后后来，大家都等不了了，然后于是乎大家就开始做自己的事儿， 是各谋生路了哈。 对， 对，但是2016年的时候呢，好消息就是紫环乐队再次聚首，对，但是这个再次聚首的时候，应该是就是现在的这个阵容了，对吧？ 对，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这样的。 对， 好，所以说2016年到现在，那也有两年了，两年的时间，最近我们也这个出了很多的新歌或者是新专辑吗？ 新歌有，但是专辑还没录。 专辑还没录呢， 对， 没有，这次一定火的。我呢是号称人形锦鲤，你知道吗？ 啊，那太好了。 对对对，上我们节目就马上一发专辑，哇，大火耶！ 那太好了，太好了。 对对对，真的人形锦鲤，大家赶紧转发啊，赶紧为我们打 call。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紫环乐队来做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刚才呢，可能说了一些以前的往事啊，有好的，也有一些可能让人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点酸涩的回忆，但是没有关系，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是2018年，对，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开始哈，每天都是新的一天。那四位你们是怎么走在一起的，还记得吗？ 这还是让我们急的时候。 好呀， 来说说。 好的。对，张老师来说。 我那个，咱们是怎么走一起？之前不是说好吗？反正我们乐队那个，本来我跟韩鹏那个，我们弄了一个别的乐队，然后呢，通过这个别的乐队，但我们那乐队没弄成，弄了一半就半途而废了。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那个跟那个十年，我们就一块就结识了。其实我们小时候都认识 啊，小时候都认识啊， 对，就是 十六七的时候， 对，差不多， 没有，差不多， 20岁左右吧，就都认识。但是呢，我们一块没合作过，可能就是一说呢，咱们这个这几位大仙，那么一块合作重新弄一下吧，然后我们就归置起来了。然后后来呢，我们这个贝斯手周琦是后加入的，我们之前那个贝斯手就是有事儿离队了，然后呢，我们这个贝斯手周琦呢，就是在之后加入的。我们其实那也算是这一次的，就是反正我们也都是新的，你知道吗？虽然后加入，但也是新的。因为我们其他的乐手除了那个巡警以外，我们其他的都是新人嘛。 但是其实各自都在这个不同的 比如说乐队啊，或者说其他的音乐领域，都是老炮了。 就是我们都几乎同龄。 是啊。 对， 我大概说一下，就是他们原来就是搞了一个乐队，然后呢，我是去探班儿。 哎呦，探班。 对，就他们去排练，他们在排练，然后我去。 暗中观察， 不是，我就直接很明的去观察了， 不用暗中观察。 对，然后呢，结果后来，对，然后结果后来就是他们一块在排练，然后，这个回来的路上，我就说你们就别闹了，别搞了，就你们那个这个把那主唱一开，然后就跟我一块 儿。那主唱说。我做错了什么？ 不是人家正听节目了。 主唱说愤然离席。 就是那主唱，其实我们也关系挺不错的，然后也不会有什么。 就我们这个年纪啊，就不会。就几乎不会，因为说我不跟你玩，跟你玩就这小孩的把戏。 不会，我们都是开玩笑哈。 对， 如果这个主唱听到了的话，请马上联系我们节目组。对，然后你也来上一期，带着你全新的乐队。 对，因为那段是前段是更复杂 啊，是吗？我的天哪，我觉得真的跟现在的《延禧攻略》有的一拼哈，全都是各自的，就是旁枝末节，错综复杂。 就是昨天晚上开播那个《如懿传》跟那个性质差不多。 真的吗？ 对，昨天晚上播了两集。 对，哎，真的，老师您在追《如懿传》吗？ 没有 ，VIP 可以看十集哦。 我昨天陪我媳妇看了两集。 对，这个《延禧攻略》演的是这个令妃那条线嘛，然后那个《如懿传》演的就是如懿那条线，就不受宠的那个。我知道了，就是他是影射的主唱是吗？之前那个主唱不受宠，然后有了现在的紫环乐队。 不能这么说。 对，没有，我们都是这个开玩笑的，是的，大家都是好朋友嘛。其实就是之前就一直觉得，因为音乐人嘛，尤其是有了一定的资历，有了一定的这个经验，还有作品之后，可能寻到彼此之间合拍的知己，还真的挺难的。说实话，有没有说经过互相磨合，然后互相 diss 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我坚持我的，你坚持你的，有这样的时候吗？ 有， 太有了。 就在刚才进门之前。 真的吗？你们在说什么？ 对， 这状态。 对，就是以前呢，我大概介绍一下，就是可能紫环乐队呢，是因为我一直从始至终贯穿， 灵魂人物， 就可以这么说吧。然后。以前呢，我曾经组过三回，就是加上这回一共组过三回紫环，就是换过很多人。然后在以前呢，做歌、做排练，包括是什么，没有人跟我争。这件事从来没有跟人跟我争，没有人说这个作品不好。 哦，对，所以没有接受过这个非议，是不是？ 对。然后呢，结果后来从2016年重新组了之后。第一次排练给我震撼很大， 哦，是吗？ 对， 有人跳出来说，我觉得这样不行。 对，就是大龙，他 张老师的吉他瞬间停了，你知道吗？ 对，就是当时我们第一次排练，我把东西进来，然后我记得特清楚，大龙还迟到了，来晚了，然后来晚了之后把东西放那儿，然后我还没说话呢，大龙先抢过麦克风，哎，我说一句啊，咱们这个什么，咱们今天应该是怎么排练，然后大家在说事儿的时候，大家不要出声，然后就，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哟， 哎， 就是谁是头啊？ 对啊， 然后 我的 C 位不保啊。 对，然后结果后来我就开始排练嘛，排完第一首歌，大龙就说，这个我不同意。 哦，这么直接啊，张老师。 对，就是我不同意。说这个弄得太差了，就简直就没法听 啊！真的。 然后我当时就急了，我说你为什么？就是永远就到包括现在为止，就我们每次排练，我都跟大龙就在不停的争吵。 是。 对，其实我们都善意的。 对，相爱相杀。 对，就是他，我只要说什么事儿，他都以不同意开头，就不管这个事儿。是怎么进行，往后是不是他认同我，他都会以不同意开头。 对， 然后然后也就习惯了，就是他说什么事儿我也以不同意开头。 对，那我想问一下张老师，你为什么以不同意开头呢？是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口头禅和习惯吗？ 我觉得这个任何事物啊都有两面性。 这倒是 相当于那个有白天黑夜，有闲的 就甜的。 嗯， 这如果都是只发出一种声音的话，就不太那个，这个东西没法进步。 嗯， 我是这个。 对， 而且呢，关键的是，我这个眼睛里揉不了沙子。 眼睛里揉不了沙子， 对， 我 眼睛太小，不能揉了。 对，我发现了，张老师属于那种要求特别严苛的，就是对自我要求也是极高的，所以就是大家可能稍微觉得，哎呀，行啊，这个无伤大雅的一些小的细节，可能过去就过去了，但是在你这儿过不去。 不是，我就是对自我要求稍微低一点， 是吧？那你是不是遭到其他三个人的一致围攻？ 对，经常的。 对，那其他两位老师呢，有没有说在他们争吵的过程当中，就是各自站谁的立场，有吗？ 没有，反正我们俩抱团就是，然后就不听他们俩的 啊， 节奏组的就 节奏组哦，节奏组自行排练， 自己玩 玩 会儿就行。 好的，我知道了。那这样的状态下，就是有没有说持续到比如说可能一直僵持不下？然后最后大家可能觉得，哎呀，这个状态一下被打散了，就今天索性不排了。 没有，那 没 有， 没有 ， 求同存异嘛。 对，就基本上 那是很和谐的。 对，不过基本上都是以我强势告终。对，就是他最后只能遵旨。 哦 对 哦，好，张老师，我给你五分钟的时间来吐槽。 是这样，这个，一介藩王竟敢在本皇面前，哎呦， 这个有点这搬弄是非啊！我发现我真的在挑拨离间的边缘，不停的作死试探，对。对，但是紫环乐队呢是一支非常优秀且非常团结且非常专业的乐队啊，对，所以刚才说的呢都是在排练当中的一些细节，而且越是这样，它才能有这种比如说更加优秀或者说有上升的这个空间。虽然说已经很好了，但如果大家都是统一在一条战线上，可能并没有太多的新鲜的东西加入进来，所以。就是正因为这样的方式才能有接下来可能不同的一些歌曲哈。那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歌，那第三首给大家唱什么呢？ 嗯，这第三首呢，其实可能第三首跟第四首都是来源于一件事儿 啊，来源于一件事儿。 对， 那我们、 就是、 是要先说这事儿吗、还是先唱这个歌呢？ 先 唱第五首， 太长，节目时段 那 有限， 那就是还是先唱歌吧。 先唱歌行， 对， 咱们就是待会儿组织一下语言，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啊？ 对， 好， 惊情四百年， 好的， 快乐，绝望能够使人继续执着，虚伪使人赌上神幻的光泽，死亡能让人继续活着。当痛苦已成快乐，当绝望正执着，当虚伪已被感动，死亡已为了活着。当痛苦已成快乐，当绝望已成执着，当虚伪已被感动，死亡已为了活着。 人继续着快乐，绝望能够使人继续执着，虚伪使人赌上神幻的光泽，死亡能让人继续活着。当痛苦已成快乐，当绝望已成执着，当虚伪已被看到，死亡已为了活着。当痛苦已成快乐，当绝望已成执着，当虚伪已被看到，死亡已为了活着。 百年这首歌简直太劲爆了对，这首歌是今天第三首啊，其实跟接下来这个顺序的一首歌是有连接关系的， 惊 奇 的， 对，惊奇五百年我向天再借五百年好吗？对，看到这个雷磊说了，徐宁哥哥你全球后援会的主席来了对，还有这个张毅也来了哈，就希望你们把这个全球后援会全都带来，然后让大家在这儿为他们打 call。 然后张毅说他们很和谐的好吗？主持人你不要挑拨好，我不挑拨不挑拨啊，对，我们来继续和谐的进行下去对，那刚才是唱的这首《惊情四百年》，刚才说有一个非常长的故事，对，这个要讲一下这首歌的来历吗？就简短的来说。 那其实这是一个电影，当时对，就是奥斯卡奖的一个电影。 哎，好像是哎，对， 嗯，是说的是那个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就是电影呢，大家我觉得可能大家上网都能查得到， 对，去下一下百度云什么的。 对。然后当时我看完这电影，就是感触非常大。 嗯， 就是这个爱情，都已经到这份上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值得写首歌。 对，然后结果没想到一下写了两首歌。 哦。 对，两首歌全都是一个事儿。 哦。 对， 我知道了，下一首一定是《百年之爱》，对不对？ 不是， 哦，不是吗？ 是 Mina。 Mina。 啊 ，Mina，Mina， 就是因为，因为那个，就是那个里边的女主，叫 Mina。 哦， 啊，就是因为这个 Mina 的事儿，就是我具体的就不剧透了。大家如果看过，就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如果没看过的话，大家就去找就行了。 是的，大家去看一看哈。往往呢，很多经典的爱情电影会给人以很多很多的灵感。对，就比如说很多单身的朋友，他们会喜欢看《真爱至上》。然后呢，就是每到特定的日子就会拿出来看一遍，每年都看一遍。对， 这个 是的， 是《西游记》嘛？ 对，《西游记》还有《还珠格格》，某位是每年暑期档都要播一下。 对对，我可能觉得这个国内可能这个爱情故事真是稀有，大话西游。 大话西游， 三国祝英台。 哦，你看你们俩喜欢的点完全不一样。嗯，对，大话西游确实很多人经典嘛，然后就那经典台词，它真的触动过你吗？ 嗯，对，是当时我记得我看大话西游的时候还小呢。 是吗？ 对，然后就是跟一就是最初 才三十多，三十我还小， 三十多， 在大话西游的时候，我还是去就是。第一任的那个紫环乐队的这些成员 哦，那确实挺年轻的。 电影院看的， 你们够无聊的。 对，大家一起去电影院 找灵感嘛，是吧？ 啊，然后就是、哦、因为当时就是大家都觉得周星驰能弄的，星爷的，然后就去看，然后结果一看，哎呦，就特好玩。然后结果后来没想到，一开始觉得特好玩，后来就。哭得稀里哗啦的， 真的就是星爷的电影有多无厘头，他就有多悲伤， 多脆弱。 对，张老师，听您这话，好像您特别不容易被这种情爱的系列给打动。 是这样的，我只有一种情况，看春节晚会的小品会哭， 笑哭的吗？对，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癖好， 喜极而泣， 喜极而泣。那我想，张老师，您是不是有好几年都没有哭过了？ 没有，我经常就是、 啊、看春晚的时候还能笑哭。好的，我知道了啊，大概了解了每个人的不同的个性哈、啊。好，那么刚才也说了，这是惊情四百年之后是 Mina，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惊情四百年这个电影啊。也希望大家呢，这个后援团的团友们组成土拨鼠大军啊，尖叫，准备好，来吧，我们下一首歌把 Mina 带出来，好不好？ 好。 OK， 开始吧。 天哪，我听这首歌听得太爽了，你们结束的时候我都没有反应过来。我跟你说，我内心一直是土拨鼠大军啊，尖叫，然后看到这个蕾蕾也说尖叫，然后发一排，你这是惊恐的表情啊。对，咱能稍微喜庆点啊。好，看到大家也是不停的在点赞啊。这首 Mina， 虽然说有一点点小忧伤这个曲调，但是我觉得整首歌听下来还是非常有力量感的。 是 Mina 是一个很强悍的大女主吧。 也不算很强悍， 也不算很强悍。 对， 对， 对，不算强。 但是有些女性的 妹强悍了 啊，后来这属于就是小说里面黑化之后的女主。对，好，那么这首 Mina 也是这个跟刚才的惊情四百年是有连带关系的哈。好，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的节目呢还有一个挑战环节，之前也是跟各位老师都已经说过了哈。 嗯， 现在各位都很清楚了，是不是？ 对，是。 对，今天所选的这个歌呢，是我觉得还是挺经典，并且有一定难度哎。但我觉得徐宁老师听了你唱歌之后，我觉得你挑战这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对，这首是那个 Knock on the Door 是吧？ 对 ，Knock on Heaven's Door。 啊，对 ，Heaven's Door， 对。这首歌原唱就是枪花。 不是 吧？ 对。 我记得好像是应该不是他们，但是他们这个版本，我们今天是准备了一个视频哈。对，当然我们今天现场要挑战的就是这首歌，那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呢？那待会儿我们就直接来好吗？ 好，现在正在来 啊，现在已经开始了吗？我还说放一个原唱哈，那我们就先开始吧。 放原唱嘛，对 啊，先放原唱吗？ 对 ，OK， 那么我们就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挑战环节哈，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OK， 等你来挑战，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Gang Rose 这首 Knock on Heaven's Door 这个版本，我们稍事感觉一下，待会儿就有请我们的紫环乐队登场。我们这个视频呢就先看到这里哈，这是这个 Gang Rose 这个版本，然后看到巨大的宝儿说哇 Rose 我的男神，只可惜后来没有减肥但是我相信这个紫环乐队唱完之后也许他们会成为你新晋的男神哦。好，那么刚才其实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几位老师也在讨论哈，你们觉得这个版本待会儿你们挑战的跟他差别会很大吗？ 挺大的哦， 我们是向人家致敬 啊，致敬致敬。对，我们这个虽然叫等你来挑战，但是我们是抱着致敬的心态啊。好，那么就有请紫环乐队带来这首歌。 that's for me. I can't use them anymore. Ain't none too dumb to say. Felt like a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真的，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刚才看到雷雷也说，他说哇，真的是我要好听晕了，然后发了一串爱心的表情，哇，真的太棒了哈！这首 Knock at Heaven's Door 这来自紫环乐队的版本，到时候我一定会把这个视频给剪下来，对，剪下来之后放到网上传播一下，对，是的，对对，对于这首歌，几位也都是非常喜欢，是不是？ 超级喜欢， 超级喜欢，嗯。好的，那么今天呢，把它作为一个挑战的环节，用属于他们自己的方式呈现给大家，确实这个效果真的是太赞了，再次掌声。对，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本来还想唱一首歌，但是这个时间不够了哈，我们就也让几位老师稍事休息一下了。今天确实唱了很多，对，觉得累吗？其实这一个小时， 还好吧， 不是刚刚开始吗？ 啊，哎呀妈呀！就喜欢跟张老师聊天儿，对，对，对，我觉得张老师特别适合。如果你要是不是个乐手的话，你一定是一个好的主持人。对，几位老师平时有这个自己去直播过吗？私下里 没有， 没有， 我是没有。 哦， 我不是大龙， 我老看别人直播， 啊，是 那个来波六， 来波六六六是吗？ 给送一游轮什么的那种， 哇，大手笔啊！快， 别送，没有我送不起。 好，对，没关系啊，以后可以锁定我们的直播，然后大家可以观看一下。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计划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说一下这些信息，好不好？ 我们马上，可能有两个音乐节。然后之后十月份吧，十月底，就开始了，就是京津冀地区巡演， 京津冀一体化哈， 对对对对 对， 然后基本上每个礼拜、每个星期都会有，然后 是吗？ 对，在北京周边这些地方 开始巡演。 哎，那都是好地方啊。对，北京周边本来就是，哎，而且秋色，秋天来了的时候，北京周边一定会很美的。 啊，不是，我们基本上 冬天去， 对， 好多人冬天去啊。 对，然后我们基本上一直到 十二月份， 十二月底。对，就10月20号开始第一场， 对， 一直到12月底。 哎呀，真是，这个冬天呢，那应该都是室内的了哈。 对，室内。 是的，没关系，大家不用说这个有点遗憾说，哎呀，看不了室外或者怎么样，音乐节上还是可以去看的，是可以去感受一下。好，那么就是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紫环乐队他们的行踪。那现在就是可以也通过各种音乐平台或者说一些社交平台找到他们。好了，那么今天。